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岂止可惜视而无味，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，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，想留住谁？ 离开我，你会不会好一点？离开你，什么事都难一点。风来了，云就会少一点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根据中央气象台网站近日发布的环境气数公报显示，至16号，京津冀及周边部分地区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，将有间歇性轻度霾，部分时段中度霾。全国其余大部地区大气扩散条件好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在日前举行的北京文博会京津冀博物馆文化创意展上，正阳门的卡通形象北京雨燕正式亮相。这种全世界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鸟类已经在正阳门城楼上盘旋了近600年，是北京中轴线上活化的历史标志，也是绿色北京、生态北京的代表。最高人民法院日前表示，北京天津法院要主动将服务和保障雄安新区建设纳入自身工作重点，为雄安新区建设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。记者从故宫博物院获悉，金秋时节，故宫博物院将与承德市文物局拟定于2017年9月下旬至2018年2月底，在故宫博物院慈宁宫花园引入承德市避暑山庄内的梅花鹿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享受你给我的理由，我只能有一生。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中国房地产市场传统旺季金九银十已经到来。中国指数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其上周监测的27个主要城市的整体成交同比全线下行。从总体来看，27个城市房地产成交面积整体同比下降22.1%。今天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日前，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在京召开部分行业协会涉企收费情况通报会，通报了29家全国性行业协会涉嫌违规涉企收费线索，布置了整改和查处工作。媒体从本市不动产登记、住房保障等部门了解到，目前本市经适房、成本价房转商品房的政策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提醒市民不要轻信谣言扎堆办理。记者从河北省文物部门获悉，经过近期考古勘探，位于雄安新区的荣城南阳遗址新发现面积约18平方公里的东周汉代遗址群。文物专家初步判断，南阳遗址为战国汉代一座中型城市遗址。 是谁在敲打我 窗？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，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所谓，是是非无法抉择、哦、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、哦都可以，虽然世界变个不停，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，让它变得简单，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、哦爱你的权利。 一直觉得这首97年的《爱很简单》算是一首陶喆的比较特殊的歌曲。最早93年这首歌曲就被创作出来了，旋律并不是很老旧，也与陶喆2000年左右的歌曲编曲方式并不是太一样。这首歌曲击败了当年多首情歌，火热程度一时无两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在演唱会上，陶喆也会对这首歌曲进行各种改编，也算是陶喆的一种风格吧。969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，听到陈慧琳对你还在乎。 9月15号，北京出发，目的地赤峰市。这是969主播带你去旅行的第一站，我是龙叶。此行我最期待的就是内蒙最美的草原天路和那达慕了，不知道会有哪些自驾车友跟我一起同行呢？ 跃动北京，经典飞扬 FM 969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，主播带你去旅行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。969明星主播龙叶告诉你，乏味的生活之外还有远方诗意。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、赤峰市旅游局携手969汽车俱乐部共同主办。更多精彩活动内容，请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。